是我这样的说话方式其实挺臭屁的，好像大家都绝对应该认识他似的。但是眼前的这个角色却是没人有这种感觉，一看到对方头领上的 ID， 大家都是一惊，是他。君莫笑，最近赫赫有名的人物，据传还是叶秋大神来着，到底是不是，争议还才开始两天。兰西阁的曙光玄冰和嘉王朝孟天辰两人此时的心理活动确实要更加百感交集一些。终于是在神之领域碰上了，这两人心中不约而同都有这样的感想。曙光玄冰为了 hold 得住兰西阁在第十区的场面，曾跟着春意老和兰西阁的另外几大高手一起跑去第十区刷副本，算是和叶修有过正面的竞争，结果一败涂地。他们几个拼命苦练苦练刷出的副本成绩，在人家手里根本就是不堪一击。几大高手重回神之领域，回的那叫一个灰头土脸。某种层面上，当时的几人甚至有些感激绕岸垂杨，因为绕岸垂杨在那次竞争中抢尽了风头，成为了工会关注的一大焦点，把会长亲率高手去支援，结果狼狈而回的尴尬给掩盖了。也是那次以后，他们这些人挺快就知道了君莫笑其实就是叶秋。这个资料甚至都是蓝河和人打交道的时候人家亲口承认的。虽然现在媒体上有各种猜测，又是这又是那的，但他们这几个家伙真的很难再怀疑起来。从心理上来说，这人如果是叶秋大神的话，他们也觉得好过一些。也是从那时起，他们也都知道第十区的竞争他们虽然是比过了，但是叶秋大神这样的人物进神之领域还不是很随便的一个动作，尤其是千波湖战役以后。那一战曙光玄冰是没有参与，但春意老可是有坐镇指挥，曙光玄冰的地位也是知之甚详。从那以后，在第十区对君莫笑的抵抗直接就废掉了，他们只是在神之领域做准备迎接大神到来。当时他们有分析，认为这散人肯定只能是五十级来，五十级来了他们有二十级的等级优势，而且我们在神之领域有这么多的人拿下无压力。后来君莫笑真的来了，春意老下令观望。是的，言简意赅的春意老，人没来时说无压力，人来了说观望。不过曙光玄冰听到这样的指示居然没有去鄙视，心里居然有了一种松口气的感觉。二十级的等级优势，人多势众，拿下一个五十级的人物，就算是散人无压力，这没有错。曙光玄冰当时就这样觉得。但是君莫笑真的来了，春意老说观望，曙光玄冰忽然也觉得这也没有错。一种是战，一种是先回避，明明是两种矛盾的方案，曙光玄冰却真的都觉得都没有错，都是很有道理。其实他和君莫笑打交道还是很浅，只是当时副本竞争时一败，他没想蓝河是在第十区被君莫笑折腾着一路走过来的，但就是那一败就让曙光玄冰心里有了很大的阴影。因为只有当时他们那一队人知道，当时为了那个小小的副本记录，他们做出多大的努力。极限，副本虽小却已经是他们的极限，自己的极限人家不费吹灰之力就给突破了，这一瞬间心中那失败的感觉旁人真的是很难体会到的。阴影种下了， 而之后君莫笑的一次次举动，曙光玄冰人虽然不在，但却都有关注，他甚至有注意到蓝河的动摇。这个站在斗争君莫笑的老友，曙光玄冰真的是十分佩服。对于这家伙后来的动摇，甚至一些很明显的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举动，曙光玄冰都是超级理解。不是我们不努力，是对手太可怕呀。曙光玄冰情不自禁就要想到那小小的副本，他真的已经是最大的努力了。君莫笑来第十区了，而工会在观望，观望其实也不是敷衍，工会真的是很认真的观望，他们很关注君莫笑的举动。结果君莫笑根本就是踩着光环进入神之领域的，观望的只是他们工会一家吗？不，整个神之领域都在观望。不愧是大神，当时曙光玄冰有这样想，因为是大神，所以神之领域的挑战任务这么抢眼，应该的。再然后，更犀利的戏码是一出接着一出。君莫笑的风光从第十区冲到神之领域，然后就是整个荣耀圈。职业圈选手来围观了，媒体开始各种报道了，什么谜一样的男人也出来了，各种揣摩消息八卦漫天飞舞，这一瞬间观望好像蔓延到了全世界。作为兰西格工会，他们好像都已经忘了他们观望的目的是什么了，就这样一直观望下去吧。曙光玄冰看着这么多的新闻报道，心中有过这样的念想，结果今天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的情况下，君莫笑突然就从一个洞里钻了出来，活生生地跳到了自己面前。 曙光玄冰， 曙光玄冰突然一怔，他好像听到有人叫他名字。 我们是不是打过交道啊？ 他听到的声音接着说，于是他知道是谁在和他说话了。 第十区，我去过。 曙光玄冰如此答道。 嗯，我和你们的工会的蓝河关系也不错呢，要不要帮忙啊？ 啊？ 曙光玄冰一怔。 和家王朝联手，先把中草堂干掉，叶修说。 中草堂的玩家都是很一吃惊，而后他们的带头人艾石却笑了出来。 哼，你说怎样就怎样啊。 君莫笑已经走了上去，叶修的声音响起。 家王朝的都站过来，没看新闻吗？我是叶秋。 叶修这话出来，首当其冲险些栽倒的就是陈果，那种复杂又纠结的情绪啊，瞬时间又蔓延起来了。不过作为一个与家世决裂的叶秋粉，陈果此时超级期待下文，他继续目不转睛地盯着叶修的屏幕，恨不得把叶修的耳麦都给抢过来。游戏里毫无疑问，场面瞬间被这句话给 hold 得住了。君莫笑是叶秋，这问题貌似还在争论当中，但是多方表态中一口咬定的观点只多不少。作为普通玩家，可能没有太多的话语权，但是至少每个人都有选择权，选择相信还是不相信。曙光玄冰是完全的坚信者，于是在这一瞬间他澎湃了，他飞快意识到了这一句话的分量将会有多大，就好比蓝雨的鱼队或者是黄少天出现在他面前告诉他立刻把中草堂拿下，曙光玄冰哪怕只有孤单一人也绝对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话一出，艾石的脸色当场就变了。当然游戏里大家只看到他的角色，无法看到他的脸色。至于家王朝的人，早在君莫笑突然从那洞里一个滑铲现身时，他们就已经不淡定了。 君莫笑是不是叶秋。这个议题的争论无疑在嘉王朝工会中是最激烈的。这些会长陈叶辉看在眼里，却不好去阻止，他只能是派去他的亲信手下，在工会中有意地进行一些导向。他所导向的内容并不是说要说明君莫笑不是叶秋，而是要破坏叶秋在家世众玩家中的形象。这件事其实他早就想做了，只是一直不太敢，而如今有了俱乐部方面的一些公开发言打底，借着这种争论，陈叶辉总算是勇敢地开始实施这件事了。但是借着这个机会破坏叶秋在嘉王朝中的形象，这事儿他现在才刚刚开始做，还没有收到任何效果呢。嘉王朝工会的玩家此时也都是干净单纯地凭着自己的想法去判断，他们有的坚信君莫笑就是叶秋，有的则不相信，更多的却还在摇摆不定。此时君莫笑现身了，更是在他们面前直接喊出了我是叶秋。说实话，如果真的是叶秋，会不会这么直白，大家完全不确信。因为叶秋虽是大神，却是从来没有施展过自己除游戏里以外面目的大神，对他的了解粉丝们知道的少得可怜，否则陈国哪用得着这样纠结。他就是对这个完全不了解的大神脑补过多，结果真人与脑补严重不符，于是纠结了。嘉王朝的带队人孟天辰总算也是工会的核心，此时突然被跳出来自称是叶秋的君莫笑下达了命令，一时间也有些恍惚。不过这孟天辰对于身份却是拎得很清，君莫笑是不是叶秋，在他心中也有他自己的想法，但是此时此刻他是嘉王朝的带队人，君莫笑就算是叶秋，他所做出的指示如果去执行，那是对偶像的盲从，而不是从工会利益的角度出发。此时的工会利益是什么？是应该先击杀兰西格，因为兰西格现在对于荒野镖客的输出已经处于领先，没理由和领先者去合作，去消灭和己方处境相似的中草堂啊。一想到这儿，孟天辰立刻在团队频道里发了条消息，喝令大家都先不要动。结果他这消息发出来的时候，嘉王朝这边已经有几个玩家颠不颠的就往君莫笑那边跑了，直到看到这条消息时忽然又茫然了起来。孟天辰也是大感头痛，连忙发消息向陈叶辉请示。这陈叶辉收到消息也是受惊不小啊，叶秋终于要利用到他的真实身份这一大杀器了吗？陈叶辉此时十分后悔，这派出带队的人不是自己的亲信。不过孟天辰在嘉王朝既然是能带队的干部级人物，陈叶辉对其就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这个人对于工会的利益，也就是战队的利益，还是看得很重的，这个时候应该会有自己的决断，不会贸然就听一个跳出来的家伙指挥。想到这里，陈叶辉放心了几分，一边答复孟天辰，一边暗暗提醒自己是需要排斥一些异己了。在嘉王朝的核心队伍里，对叶秋不太感冒的人他都已经尽量拉拢发展了，而余下来的都是对这前队长仰慕有加的。开始陈叶辉觉得这些人并没有什么影响，那是因为他没有想到叶秋居然会跑回网游来和他们竞争。面对这样的局面，这些人早该被排斥清洗。陈叶辉懊恼啊，这个事儿自己为什么没有早做准备？对孟天辰的答复，陈叶辉很是小心翼翼。 孟天臣属于他还在观望中的中立分子。对于这样的人，如果很直白的就去说些叶秋的坏话，那可能会适得其反。叶秋对于家世的攻击，那是傻瓜都看得出来了，三言两语就推翻，没那么容易。而且赶在这个时候，更不适宜如此。陈野辉的眼中，孟天臣不是一个头脑发热的脑残粉，于是最后他下的指示是让孟天臣自己权衡，以工会利益为先。工会利益为先，在孟天臣的眼中，君莫笑的指示好像就并不切合这最实际的利益啊。孟天臣一直没有说话，家王朝除了开始不由自主就溜出去的几个，再就没人动了。而那几个发现他们的举动非常不团队，连忙又是撤了回来。由此也可以看出俱乐部工会的纪律性，这种程度是娱乐的玩家工会绝对没有的。家王朝这一团队中，真的就没有叶秋的支持者？从几个直接就跑出来的家伙来看，支持者当然是有的。但是当叶修亲口说出他就是叶秋的时候，有些支持者反倒是动摇了。就像陈国险些从板凳上栽下来一样，叶修此时的做派非常不符合许多人心目中的大神，于是他们犹豫了。而最初的几个看到大家都没有动后，也已经动摇了。 怎么都不动啊？ 叶秋一边说着，君莫笑更是走了过来，看起来俨然就是要站入家王朝的团队中一样。孟天臣刚想说点什么，突然发现走过来的君莫笑突然站住。孟天臣刚一怔，就听到旁边已经传来骂声，扭头一看，君莫笑的身影赫然已经闪到了中草堂的阵中。影分身术，这是怎么回事啊？孟天臣尚在茫然，结果就见中草堂的带队者艾石已经飞翔在空中，而这完全不是他自主的，而是影分身术突然闪到他身边的君莫笑做到的。至于是怎么做的，孟天臣不知道，一切都发现在他视角还没转过来的那一瞬间。等他转过来时，他看到的是飞出的艾石以及中草堂玩家叫骂着对君莫笑展开围攻。 拿下！ 伴随着这一声，落下的艾石已经跌落在地，而这赫然已属于兰溪阁的阵地。曙光玄冰初时也是一阵，但此时突然听到叶修这一声拿下后，猛然惊觉，也是立刻大叫了一声拿下。兰溪阁数名玩家犹如饿狼，将艾石围定。艾石或许是水平高出一线的一位高手，但也绝不是能敌群狼的猛虎。他在落地时的瘦身操作倒是完成得漂亮，但心中却已有如死灰。太大意了。当时他只看到孟天臣好像对这个自称是叶秋的君莫笑不感冒，正想取笑两句，哪想到这家伙竟然突然对自己出手偷袭。面对群狼，站起的艾石生命已经没了一半，他知道自己肯定是无救了，只能怨毒将视角扭回。他希望看到君莫笑和他们一样在包围中被结果。